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2004年周杰伦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的标题歌曲。这首歌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在当年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方文山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席慕容的这首诗，表示自己当年感受是不再写歌词，而是有一种写诗的感觉。据说他也是第一次把诗的感觉写进了歌词，而周杰伦他自己也表态说也是第一次为诗谱曲。想到这里，好像我们绕不开1979年席慕容所写下的那首同名诗《七里香》。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我一直认为席慕容算是一个偶像派诗人，他的诗作好像只能用于满足青春年少时候的幻想。我想可能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都喜欢过他的诗。说到这里，让我无限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光。在课余时，我会多出两个本子，一本是抄歌词的，另外一本便是来抄这些诗歌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了都叫七里香的歌和诗，想想他们之间的联系，除了周董在2004年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说他们的灵感来源于席慕容的诗作之外，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歌比较长，唱的是初恋，诗比较短，写的是初恋久远之后的那一份思念。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信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东风破。 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爱的出发是席慕容诗歌的第一主题，而在他所写的这些爱的情感当中，有甜蜜，自然也会有忧愁。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由他的诗歌改编的蔡琴所演唱的《渡口》。自己音响好坏的试听石，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不去说过多的这首歌的事情，而是想跟你来聊聊这首歌词，席慕容的这首诗。其实在听歌的时候，你很容易听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它表达的就是席慕容和自己友人在渡口分别时的那份淡淡的离愁，哀哀不伤，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隐忍。而席慕容的很多诗作大多都是如此含蓄而又清新，没有太多或者是太大的感情爆发点，每一个字在诗歌当中都有独特的责任和含义，也有一种删减不得也无需增加的感觉，感情表达的极为精准，不浮夸亦不隐瞒。所以在读他的这些诗作的时候，你甚至能够想象一个恬静的少女从容地将这一段旧时光娓娓道来。 如何让你遇见我？ 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叫做江洪波的歌手在1996年翻唱的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女孩子写给男孩子的情诗，而席慕容说，在他看来，生命是不断的经过，他写的东西都是在生命现场里所得到的触动，尽管有些触动要等到10-20年之后才可能恍然大悟。为了了解和解释自己在生命现场的这些触动，席慕容讲述了这首诗的整个创作过程。他回忆说，他当年是在台湾的新竹师范学院教书，5月份有一次坐火车经过苗栗的山间，火车是不断地从山洞间进出，当火车从一个很长的山洞出来以后，他无意间回头朝山洞后面的山地上张望，看到高高的山坡上有一棵油桐开满了白色的花。他说他那个时候差点就叫了出来，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棵树，这么慎重地把自己全部开满了花，看不到绿色的叶子，像华盖一样地站在山坡上。可是我刚要仔细地看时，火车一转弯，树就不见了。就是这棵真实的存在于席慕容生命现场的油桐，一直让他念念不忘。他心想，正如大海是蓝色的，他的蓝是给自己看的，花当然也是慎重地开给自己的，但是如果没有自己那一回头的机缘，树上的花是不是都纷纷地凋零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促使他在当年创作了这首诗。他说，这是我写给自然界的一首情诗，我在生命现场遇见了一棵开花的树，我在替他发声。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我可是你手里的那一朵鲜花》。 水呀水呀，你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

的是许巍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叫做树，这首歌收录在他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在别处》当中。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巍在留声十年绝版青春，他在北京的演唱会现场的版本。我们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他写出这样的歌词：我站在夏日的黄昏，身体迎着风飞舞，一双鸟踩着我的肩，我听见他在歌唱着明天。我想问这世界是否遥远又无限，他却飞走越来越远。花开又花谢多少年，我依然充满幻想和期待。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样的歌词和许巍的吟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每一次听这首歌很奇怪，我都会想起三毛创作的那首很有名的诗，叫做《如果有来生》。三毛在这首诗里有写到，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另外他说，如果有来生要化作一阵风，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鸟，如果有来生希望再遇都能化为永恒。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说实话，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疼痛的，因为只有失去不再拥有的时候，你才期盼着来生，所以我听到的是一种忧伤。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在分析这首诗，其中有一段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拿出来和各位分享。说到树，从它站成的那一刻，便是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无论在哪里生根，便可以站成永恒。即便是干枯败落，那根下的泥土依然有滋养它的肥料，倒下之后也还是那里不动不移永远的姿势。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这是一种追求。命运是一件极为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记得三毛曾经在荷西逝世之后写下过的那些话，他说，感谢上天，今天活着的是我，痛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分又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的活下去，那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再说到风，说三毛的一生是孤独的，是流浪的，他的一生都在寻求个安稳，可是却从没有停止过流浪，只因为那心底从不曾释怀的年年岁岁从不消散的感伤。但他又是潇洒率性的，他可以在撒哈拉的风里任凭长发飞舞出风情，也可以在温馨的家里为家人停住脚步。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忧伤的女子，带着她对生命无尽的而又美好的期待，背着背包不停地寻找，只为寻个安稳归处，忘掉悲欢。最后是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三毛追求自由随遇而安的性子，使得他更加大胆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活出自我。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一颗善感的心演绎了自己对生命独特的见解。十年流浪让他的心发生了蜕变，如同涅槃一般，让自己的身上有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孤独和忧郁。年少的三毛怀揣着美好的爱情梦，在经过现实的洗礼之后，也渐渐地变得坚强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只是想要跟你分享而已。我在说完这些之后一直在纠结，是听那首他自己作词的《在遥远的北方》，还是谭维维的那首跟这首诗同名的作品《如果有来生》呢？想想这首诗怎么说都比较伤感，所以我们来听谭维维的这首相对来说温暖而又充满希望的一首歌吧，《如果有来生》。 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

抓一把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的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另类压抑。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抓一把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的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压抑。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压抑。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 我一直很喜欢赵照的音乐作品，特别是他有关于树的三部曲，当然我更爱的是这一首一树桃花开。我想对于赵照而言，用音乐记录生命已经是他的常态了，所以他的歌曲当中总是充满着对生活的感悟和随性。可能又因为他对传统文化比较偏爱，所以他多次将自己创作的这些诗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这首歌歌词也源自于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诗。据悉他是在2010年去北京的山里玩，得到了这首诗的灵感。为你盛开，风从二月南方来，你在阳春三月开。但是当时这首诗只是一个雏形，直到2015年，他受邀为一个电视剧去创作音乐作品，然后跟组去采风。巧的是，那部剧的名字跟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叫做《一树桃花开》，然后无意间就将他曾经的灵感尘封已久的这首诗又找了回来，再加上和那部剧的主唱人员沟通之后，便把这首诗和旋律写了出来，最后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一树桃花开》。可以说他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万事万物的一种妙不可言的这种玄妙的感觉。每一段时光都需要我们自己去细细品味，或悲或喜，其实都是一种机缘。 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来分享黄磊所演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想吹，我是在梦中，他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呼吸 来自于黄磊所演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这首歌的歌词是徐志摩写于1928年的一首同名诗。哎，你听这首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是他又一次经历了感情的挫败，再加上当时事业经历的种种的一些挫折，所以他陷入到了一种极为痛苦和迷茫的思索，所以在这样的情绪里头，他有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写下了这首诗。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徐志摩的诗过于浓烈，但是好像都太过悲伤，特别是那首《再别康桥》。那看看时间，今天不能跟你大篇幅的去说有关于这首诗的前因后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黄磊所演唱的《再别康桥》，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挥挥我的衣袖，频频我在回头，匆匆河水不休，康桥桥下流过，爱情总是太快，瞬间已不存在，伸手慢了一拍，只剩回忆可待，轻轻回忆回首，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